二，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，各据一箭之遥，有两丛住户人家。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，各式各相风。西边是几排错错落落的低矮的瓦屋，这里住的是做小生意的，他们大都不是本地人，是从下河一带、兴化、泰州、东台等处来的客户，卖紫萝卜的，卖风铃的，卖山里红的，卖鼠藕的，还有一个从宝应来的卖眼镜的，一个从杭州来的卖天竺筷的。他们像一些候鸟，来去都有定时，来时向相熟的人家租一间半间屋子住上一阵，有的住得长一些，有的短一些，倒生意做完就走了。他们都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吃罢早饭各自背着、扛着、挎着、举着自己的货色，用不同的乡音、不同的腔调，吟唱吆唤着上街了。到太阳落山，又都像鸟似的回到自己的窝里。于是，从这些低矮的屋檐下，就都飘出带点甜味而又呛人的炊烟。他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，赚钱不大，因为是在客边，对人很和气，凡事忍让。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，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。这里还住着二十来个西匠，都是兴化帮。这地方兴又西气，家家都有几件西制的家伙，香炉、蜡台、痰盂、茶叶罐、水壶、茶壶、酒壶，甚至尿壶都是西的。嫁闺女时都要陪送一套西器，最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锡罐摆在柜顶上，否则就不成其为嫁妆。出阁的闺女生了孩子，娘家要送两大罐糯米粥，另外还要有两只老母鸡、一百鸡蛋。装粥用的就是娘柜顶上的这两个锡罐，因此二十来个锡匠并不嫌多。锡匠的手艺不算费事，所用的家什也较简单，一副锡匠担子，一头是风箱，绳系里夹着几块锡板，一头是炭炉和两块二尺见方、一面裱着好几层表心纸的方砖。锡器是打出来的，不是铸出来的，人家叫锡匠来打锡器，一般都是自己备料，把几件残旧的锡器回炉重打。锡匠在人家门道里或是街边空地上支起担子，拉动风箱，在锅里把旧锡化成锡水，锡的熔点很低，不大一会儿就化了，然后把两块方砖对合着，在两砖之间压一条绳子，绳子按照要打的锡器圈成近似的形状，绳头留在砖外，把锡水由绳口倾倒过去，两砖一压就成了锡片，然后用一个大剪子剪剪，焊好接口，用一个木锤在铁针上敲敲打打，大约一两顿饭功夫就成型了。锡是软的，打锡器不像打铜器那样费劲，也不那样吵人，粗使的锡器就这样就能交火，若是细巧的，就还要用刮刀刮一遍，用砂纸打一打，用竹节草磨得锃亮。这一帮锡匠很讲义气，他们扶持疾病，互通有无，从不抢生意，若是合伙做活，工钱也分得很公道。这帮锡匠有一个头领，是个老锡匠，他说话没有人不听。老锡匠人很耿直，对其余的锡匠管教得很紧，他不许他们赌钱喝酒，嘱咐他们出外做活要童叟无欺，手脚要干净，不许和妇道嬉皮笑脸。他叫他们不要怕事，也绝不要惹事，除了上市硬活，平常不让到处闲游乱窜。老锡匠会打拳，别的锡匠也跟着练武。他屋里有好些白蜡杆、三节棍，没事便搬到外面场地上打盹。老锡匠说，这是消遣，也可以防身，出门在外会几手拳脚不吃亏。除此之外，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唱戏，他们唱的这种戏叫做小开口，是一种地方小戏，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请神唱的调子， 所以又叫香火戏。这些戏匠并不信萨满教，但大都会唱香火戏。戏的曲调虽简单，内容却是成本大套。李三娘挑水推磨，生下咬旗郎，白娘子水漫金山，刘金定招亲，方清唱道情。可以坐唱，也可以化了妆彩唱。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，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，附近的姑娘媳妇儿都挤过来看。老戏匠有个徒弟，也是他的侄儿，在家大排行第十一，小名就叫个十一子，外人都只叫他小戏匠。这十一子是老戏匠的一件心事，因为他太聪明，长得又太好看了。他长得挺拔丝衬，肩宽腰细，唇红齿白，浓眉大眼，头戴遮阳草帽，青鞋净袜，全身衣服整齐合体，天热的时候敞开衣扣，露出扇面也似的胸脯，五寸宽的雪白的板带纱得很紧，走起路来高抬脚，轻着地，麻溜利索。戏匠里出了这样一个一表人才，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。老戏匠心里明白，唱小开口的时候，那些挤过来的姑娘媳妇儿，其实都是来看这位十一郎的。老戏匠经常告诫十一子，不要和此地的姑娘媳妇儿拉拉扯扯，尤其不要和东头的姑娘媳妇儿有什么勾搭。他们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儿。